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我们一起来分享书籍，希望您读着读着就笑了。在这一天呢，专门为大家推荐幽默有趣的图书，和红酒一起推荐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你好。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俗世奇人》，这个作者呢是大名鼎鼎的冯骥才。 哎，冯骥才先生啊，但今天我们推荐这版是一老版了啊。 嗯， 这个冯骥才先生啊，是生于天津啊，是作家画家。早年呢，他在天津啊从事绘画工作，后来是专职文学创作和民间文化研究。近些年呢，是大力在推动这个很多民间文化保护的宣传工作。冯骥才先生的主要作品啊，其实很多大家都会了解啊，比如像《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啊，听这个名字就很有趣儿、啊。炮打双灯啊，这个拍成过电影啊。好，神鞭 拍电影了， 嗯，也拍过电影，是那个当时这个陈宝国演的。 对 对, 对， 陈宝国年轻时候把自己的眼睛里放了一个玻璃片，然后扮演那玻璃花。哎呀，那个电影很漂亮，演得很好啊。三寸金莲、义和拳、神灯前传，还有阴阳八卦，以及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俗世奇人》啊、 嗯、 等等。 说到冯骥才先生啊，其实启先生啊。您跟他还是有交往的？ 没有没有，不敢那么说。 有交集的哈。 是这样，我出的第一本小说啊，这个名字叫《魔石》， 嗯， 就是也是那种短篇小说，短篇小说的集子，讲的就是怎么说，就是从那个魏晋笔记小说流传下来的那种风格的东西啊。后来呢，就是我这本那本小说的后记里，我特别提到了，就是冯骥才先生对我的影响。因为我原来读过一本书，冯骥才先生给那本书做了个序，那个序里就说，现在就是这个通俗小说啊，所谓的通俗小说好像不是被这个社会所太看重，但实际呢，他觉得通俗小说应该有它的这个位置啊。我当时就受这个鼓励，因为之前我看通俗小说，包括我写通俗小说的时候，我老觉得自己好像是有点低一点，不是那种在写文学。可是呢，看完那个冯骥才先生给另外一本书写的这么一个序还是后记之后，我就觉得哎，我受鼓舞了，所以我就开始写通俗小说，写的就挺上瘾的。嗯，然后我这本书出来之后呢，啊，我就想哎，能不能把这本书我找个机会送给冯骥才先生，请他批评批评。 对， 很巧，当时呢，这个电视台的一个朋友刚刚采访过冯先生啊，然后就把他的电话留给我了。我打电话过去没有人接，后来我就是当时还是个座机，没有人接，打两次没人接，然后我就问我那个朋友，我说没人接怎么办，他说哎，我还有一个他的邮箱，一个地址可以给他寄东西，要不你直接寄。我就把那个书直接给寄过去了。这书寄过去之后呢，哎呀，话说这个可能就得过了得有一两个月了。 嗯， 然后有一天我就是就有一个电话就响了，在我手机响了，有一个电话进来，我一看天津的，我也不太认识啊，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个乱七八糟电话那么多啊。 现在一看天津不就挂了，是不是骗子呀？是吧？ 然后我就摁了就接了，我说喂，您好，哪位啊？啊，他说您好，是启航吗？我说我是，啊，我是冯骥才。 哎呦， 我当时就懵了，你知道吗？我就懵了。哎呦，我说冯老师您好，您好。他说你寄给我的小说我收到了，而且我也读了啊。我觉得呢，你写的挺有意思的，你挺会写故事的，你是一个很会写小说的人。我觉得我希望你能够继续写去。 嗯， 哎呦，我说太好了，我说冯老师有您的这个鼓励，我觉得我这个写小说的这种劲头，我觉得一下就起来了啊。 嗯， 我说我一定会继续写下去。他说这样，他说因为呢，我经常到北京去开会啊， 然后我看吧，哪次我有时间的话呢，我会给你打电话约你出来，咱们一块儿坐坐。我说太好了太好了。后来呢，当然呢，就是后来这话说这事儿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了，后来当然也没有接到过冯老师的电话啊。当然也不排除是什么，有的时候就随着这个电话的这个骚扰电话越来越多，我不敢接了，有的东西是不是就有冯老师的电话不知道。但是呢，冯骥才先生就他的这个对我的这个鼓励，首先我是铭记于心，其次就是当时他已经是一个名作家了，对于一个就是贸然给他去寄一个作品的一个小作者，然后他能够这样，更让我铭记于心。 嗯，很好啊，那今天就让这位伯乐啊，这位铭记于心的冯先生，让他来听听我们读他的书， 希望冯先生能听到啊。 那为什么后来你就不写了呢？人这么鼓励你。 不是后来这个，给冯先生这个寄书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写书的人，我还不是一个出版者。 嗯。 后来作为一个出版者之后呢，然后我的那个重心就偏移了。 嗯。 首先，一个是我给别人做嫁衣，我是个红娘。给别人做书啊。其次呢，我把一部分这个精力就投入到给别人介绍书上面去了，因为我觉得好像让更多的人来读书，然后把我自己看到好的书然后告诉别人，别人来读是一个特快乐的事儿。 太好了， 嗯， 就是图书推广人。好，来，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样的一本书 《俗世奇人》。 嗯， 啊，我先一个也是一个短篇小说集子啊，也是一个很幽默很有趣的，啊， 咱们就选其中的几篇跟朋友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 好？我先给大家读的这篇呢叫苏七块，啊，姓苏的苏，七块钱那个七块。苏大夫本名苏金散，民国初年在小白楼一带开锁行医，正骨拿环，天津卫挂头牌，连洋人赛马折个被断腿也来求他。他人高袍长，手瘦有劲儿，五十开外，红唇皓齿，某子赛灯下巴颏一缕山羊须，进了油赛的乌黑锃亮，张口说话声音打胸腔出来，带着丹田气，远近一样响。要是当年入班学戏，保准是金少山的冤家对头。他手下动作更是干净麻利快，逢到有人伤筋断骨找他来，他呢手指一触，隔皮一截肉，里头怎么回事立时心明眼亮。忽然双手赛一双白鸟，上下翻飞，急如闪电，只听咔嚓咔嚓，不等病人觉得疼，断骨头就接上了，贴块膏药上了夹板，病人回去自好。倘若再来，一准是局大公谢大恩送的匾来了。人有了能耐，脾气准各色。苏大夫有个各色的规矩，凡来瞧病，无论贫富亲疏，必得先拿七块银元码在台子上，他才肯瞧病，否则绝不搭理。这叫骂规矩呢？他就这规矩，人家骂他认钱不认人，能耐就值七块钱，因故得了个挨扁的绰号，叫做苏七块。当面称他苏大夫，背后叫他苏七块，谁也不知道他的大名苏金散了。苏大夫好打牌，一日闲着，两位牌友来玩，三缺一，便把街北不远的牙医华大夫请来，凑成一桌，玩得正来神儿，忽然三轮车夫张四闯了进来，往门上一靠，右手托着左胳膊肘，脑袋瓜淌汗，脖子周围的小罐湿了一圈，显然是摔坏了胳膊，疼得够劲儿。可三轮车夫都是赚一天吃一天，哪拿得出七块银元呢？他说先欠着苏大夫，过后准还。说话的时候呢，还哼悠哼悠的叫疼。谁料苏大夫啊，听赛没听，照样摸牌看牌算牌打牌，或喜或忧或惊或装作不惊，脑袋全在牌桌上。一位牌友看不过去，伸手指指门外，苏大夫眼睛仍不离牌，苏七块这个绰号就表现得斩钉截铁了。牙医华大夫是出名的心善，他推说去撒尿，推开牌桌走到后院，钻出后门绕到前街，远远地把靠在门边的张四悄悄地招呼过来，打怀里摸出七块银元给了他。不等张四感激，转身打原道返回，进屋坐回牌桌，若无其事接着打牌。过了一会儿，张四歪歪扭扭走进屋，把七块银元哗的往台子上一码， 这下比按铃还快，苏大夫已然站在了张四面前。张四面前挽起袖子，把张四的胳膊放在台子上，捏几下骨头，跟手左拉右推，上顶下压。张四抽筋缩颈，闭眼呲牙，预备重重挨几下。苏大夫却说：“接上了。”当下便涂上药膏，加上夹板，还给张四几包活血止痛口服的药面子。张四说他没钱付药款，苏大夫只说了句：“这药我送了。”便回到了牌桌旁。今儿的牌呢，各有输赢，更是没完没了。直到点灯时分，肚子空的直叫，大家才散。临出门的时候，苏大夫伸出瘦手拦住华大夫，留他有事儿。待那两位牌友走后，他打自己座位前那堆银洋里取出了7块，往华大夫手心一放，在华大夫的惊愕中说道：“哎，有句话呀，还得跟您说。您别以为我这个人心地不善，只是我立的这规矩呢，不能改。”华大夫把这句话带回去，琢磨了3天3夜，到了也没琢磨透苏大夫这话里的深意，但他打心眼里头佩服苏大夫这事这理这人。 嗯，上来我们就先来了一个苏七块，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感同身受哈。 对， 他描写的那个整个过程真的很形象。 嗯 啊， 这就是名作家的好手笔。 对，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另外的一篇，叫做什么呢？ 死鸟。 死鸟。替眼睛喂的人， 我天哪！你能从头到尾倒倒口吗？你要能倒口，我就服了你。一会儿我也倒。 好戏虐啊！故而呢，人多有外号，咱们正经八板的吧。有人的外号当面叫，有人的外号呢只能背后说。这要看外号是哪么来的啊！凡是有外号呢，必有一个好笑的故事，但故事和故事不同。有的故事呢可以随便当笑话说，有的故事呢人却不能乱讲。比方贺道台这个各色的雅号叫做什么呢？死鸟。 道台叫这么一名啊，这是雅号。嗯， 贺道台相貌普通，赛个猪崽儿，但是真人不露相，能耐暗中藏。他的能耐啊有两样，一是伺候头，一是伺候鸟。伺候上司的事儿呢是挺特别的一功，整天跟在上司的屁股后边，跟慢跟紧全都不成，跟得太慢遇事上不去叫上司着急，跟得太紧呢弄不好一脚踩在上司的后脚跟上，反而惹恼了上司。而且光是赛条小狗那样跟在后边也不成，还得善于察言观色，摸透上司的脾气，知道骂时候该说骂，骂时候不该说骂，挨训的时候俯首贴耳，挨骂的时候点头称是。上司骂人啊，不准是你的不是。有时候啊，不过是上司发发威或者是舒舒气罢了，你要是耐不住性子啊，皱着眉撇着嘴露出烦恼，那这上司可就记住了，从此呢官不是越做越大，而是越做越小。就这种不是人干的事儿啊，贺道台却是得心应手，做得从容自然。人说贺道台这些能耐都是出于他的天性，说他天生是上司的撒气篓子，一条顺毛驴，三脚踹不出个屁来，对吗？说完他伺候头的事儿啊，再说他伺候鸟。伺候鸟的事儿也是另外一功，别以为把这个鸟关在笼子里，放点米，给点虫，再加点水，就能又蹦又跳。一种鸟有一种鸟的习惯，差一点啊，那就是闭眼枪毛，耷拉着翅膀。一只鸟有一只鸟的性子，不依着它呀，它就不唱不叫，动也不动，活得跟死的差不多。人说这个贺道台上辈子准是鸟，他对鸟的事儿全懂。无论是骂鸟，经他那双小胖手一摆弄啊，毛鲜亮，活蹦乱跳，嗓子个个赛得过在天福茶园里那个唱烙子的一毛蛋。过年立夏转天，在长官做事的一位林先生打江苏常州老家歇假回来，带给他一只八哥。这八哥啊是个大肚圆，腿 腿粗爪硬，通身乌黑，嘴儿金黄，叫起来啊，站在大街上也听得清清楚楚。贺道台心里欢喜，说呀，公鸡的嗓门也没他大呀。林先生笑道，就是学人说话还差点儿，他总是不好好学，怎么教也不会，可有时不留神的呀，哎，就给他学会了。不过到您手里一调理，保准有出息。贺道台也笑了，说道，过三个月我叫他能说快板。然而呢，这八哥好比是烈马，一时呢是极难驯服的。贺道台用尽法子他也学不会呀。贺道台骂他一句笨鸟，第二天他就叫了一天笨鸟。叫他停嘴呢他偏不停，前院后院都听得清清楚楚，连这个午觉都没法睡了。贺道台用罩子呀把这个笼子严严实实的罩了多半天，他才不叫了。到了傍晚，太太怕把他给闷死，叫这个丫鬟呀把这个罩子摘去，他一露面竟对太太说，太太起痱子了吧，把这太太吓了一跳，还挺会学。再一想啊，哎，这不是前几天老爷对他说的话吗，哎，不留神被他学了去，逗得太太格格笑半天。带这个贺道台回来对老爷说了，没等他去叫八哥再说一遍，八哥又自己说了，太太起痱子了吧。贺道台啊给逗得咧嘴直笑，还说这东西连声音也学我。太太就说，没想到这坏东西竟这么聪明啊。 这听像甄嬛的事儿。 自此呢，贺道台分外的仔细照料他，日子一长他倒是学会了几句什么给大人请安，请您坐上坐，您走好了之类的话，那只是不好好说。可是他抽冷子蹦出几句老爷太太平时说起的起痱子那类话，倒是把客人逗得大笑，笑的是前仰后合。知府大人说，贺大人，从他身上就知道您有多聪明了。 这是骂人的吗？ 贺道台得意这鸟啊，更得意自己。哎呀，这话就暂搁下不提啊。九月初九那天，东城外的玉皇阁攒酒，金门百姓照例都去登阁呀，俗称九九登高。此时啊，天高气爽，登高一望，心头舒畅。这天，直隶总督荣禄也来到了玉皇阁，兴致是非常的好。顺着那又窄又陡的楼梯，一口气啊，直爬到顶上的清虚阁。随同来的文武官员，全都是跑前跑后，哄他高兴。贺道台呢，也自然身在其中。他指着三岔河口上的往来的帆影，说些提醒着的话，直叫荣禄大人心头啊就像开了花似的。从阁上下来，贺道台便说呀，自己家就在不远处，希望大人赏脸到家中小坐。荣大人平日啊是绝不肯屈尊到属下去做客的，但是今天高兴啊，哎，竟然答应了。贺道台的轿子便在前面开道，其余官员呢跟随左右，就一块去了。贺道台的八哥笼子呀就挂在客厅窗前，这个荣大人一进门他就叫道，给大人请安，声音嘹亮，一直啊送进了这个荣大人的耳朵里。 要不你再学一遍，你刚才这不像声音嘹亮。 给大人请安。这荣大人呢，哎呦，兴高采烈说道，这东西竟然比人还灵。贺道台应声便说，还不是因为大人来了，平时怎么叫他说他也不肯说呀。带这个端茶上来，八哥又忽然叫道，这茶是明前茶。荣大人一怔，扭头对那笼子里的八哥说，这是你的错了，现在什么时候了还有明前茶，上次打趣下次失笑，笑声啊是灌满客厅，大家一块儿说这个八哥是个傻瓜。贺道台说，大人真是一句切中了要害啊。其实这话并不是我教的，这东西啊总是时不时的蹦出来一句不知道哪儿来的话。 知府笑道啊，还不是平日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呢、啊。想必贺大人总喝好茶，把这个茶名全记住了。荣禄就笑道，有什么好茶，也请荣禄我尝尝吧。大家又笑起来，但八哥听到了荣禄两个字儿，忽然这个翅膀一抖，跟着全身的黑毛全都支棱起来，好似发怒，声音又高又亮的叫道，荣禄那王八蛋。满厅的人全都怔住，其实这一句啊，众人全听到了。就在惊呆的那一刻，这八哥又说了一遍，荣禄那王八蛋。说的是又清楚又干脆。荣禄呼的手一甩，把桌上的茶碗全都抽在地上，怒喝一声，太放肆了。贺道台慌忙的趴在地上，声音抖得快不行了，这不是我教给他的呀。话到这里不觉卡住了，他想到八哥这句话正是他每每在荣禄那里受了窝囊气之后回来说的呀，怎么偏偏让他给记住了，这不是要我命吗？哎呀，荣禄这贺道台是浑身全是凉气儿啊。等他明白过来，荣禄和众官员已经离去，只有他一个人还趴在客厅的地上。他忽然就跳了起来，朝那八哥冲去，一边吼着，你毁了我，我撕了你，你这死鸟。他两手抓着笼子一扯，用力太大，笼子扯散，鸟飞了出来，一把没有抓住。嘿，这八哥啊穿窗飞出，落在树上，居然把贺道台刚刚说的这句话学会了，管他叫道，死鸟。贺道台叫仆人们用杆子打，用砖头砍，爬上树抓。八哥啊，在这树顶上来回蹦了一会儿，还不住的叫：“死鸟，死鸟，你这个死鸟！”最后啊，才挥翅飞去，很快就无影无踪了。自此，贺道台就得了“死鸟”的外号，而且人们传颂这外号的时候啊，总是附带着这个故事。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大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祈祷就开始奔跑，总觉得外面世界有多美好，用几滴眼泪才换来骄傲，我要的光荣哪怕只有一秒。角落太寂静，城市太喧闹，这世界很忙，其实我都知道，离开了地面就随风飘摇，决定要走遍天涯，心比天高。我就像那一只迎春的小鸟，努力挣脱，冲向蓝天怀抱，勇敢地张开双臂，闭上了双眼，远方离我只有一步之遥。我就像那一只迎春的小鸟，低头望月，孤独有谁知道。祈祷就开始奔跑，总觉得外面世界有多美好，用几滴眼泪才换来骄傲，我要的光荣哪怕只有一秒。角落太寂静，城市太喧闹，这世界很忙，其实我都知道，离开了地面就随风飘摇，决定要走遍天涯，心比天高。我就像那一只迎春的小鸟，努力挣脱，冲向蓝天怀抱，勇敢地张开双臂，闭上了双眼。

北京时间13点整。